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裔出版社出版。 悠悠陪董事长和侯局长吃完饭之后，在酒楼分手的时候，董事长招呼悠悠和侯局长坐一辆车，他自己则和李秘书往停车场的另一侧走。侯局长的车子开动的时候，悠悠才发觉开车的竟是林信成。林信成一言不发地开着车，开往何处他似乎很清楚。侯局长和悠悠坐在后座上，慢条斯理地聊起来。侯局长问悠悠今年有多大了，是哪里人，来北京多久了，除北京之外还去过哪里呀，南方、北方、上海、广州之类的。悠悠简简单单地回答着，态度还是很配合。侯局长又问，现在挣钱不多吧，挣的钱一个人够花吗？悠悠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姐姐最近生病了，我还不知道能不能有钱给她治病呢。侯局长马上说，哦，要不要我帮忙啊？悠悠沉默着没有回答。这样吧，回头呢我给你办一张卡，你需要钱了可以从卡里拿啊。悠悠不知该说什么，该谢谢还是该谢绝。他局促地扭头看窗外，窗外的天开始下雨了。他们的车开到了一家漂亮的饭店前，林信成到停车场里去停车，侯局长就带着悠悠进去开房间。他们登记完房间，林信成也进来了，三个人便一起上了楼。房间是个双套间，一进屋侯局长就对悠悠说，啊，这里有洗澡间，你还不洗个热水澡？哎，这洗澡间你会用吗？悠悠愣了一会儿说不会用，侯局长就耐心细致地教给他，淋浴浴盆各怎么用，冷水热水都怎么调，浴液发液该怎么使。教完了，侯局长亲切地拍了拍悠悠的脸，呵呵，怎么样，会了吧？那个澡悠悠洗得特别特别的慢，慢的像是在故意拖时间。悠悠需要用时间和热水慢慢让心静下来。他擦干身体以后对着镜子看自己，如果后来我没猜错，他那时应该是想到周月了，因为他想到了5年前第一次见到周月以后，他回到家里也是这样赤条条地照着镜子。两个镜子是不同的，酒店的镜子又大又宽又明亮，比过去他家那面老镜子强多了。镜中的悠悠也不一样，5年前他还是个连胸都没有的小瘦干，而现在他已经是个大姑娘，他的身材发育得刚刚好，身上没有一块多余的肉，皮肤也紧紧地发着亮，乳房挺挺的像两个圆苹果。这些本来都是留给周月的，哪怕一时找不到周月，悠悠 也要为周远留着的。悠悠想，万一他们重逢在某一天，他唯一能拿出来奉献的只有这个完整干净的身体了。悠悠最后的凝视着这个身体，想要记住那洁净无瑕的感觉。他在镜中仪式般的与自己告别之后，还是走出了卫生间的门。接下来的情景，悠悠后来并未向我细述，但是我能想见他的童真失去的非常痛苦。悠悠说，他没想到表面精明温和的侯局长上了床以后，就成了个谁也不认识的疯子了。悠悠跟我说到这里，话语就变得时断时续的僵涩，几乎每一两句的进展都要跨越不堪回首的间隔。悠悠告诉我，他是喜欢玩那种的。我隐约感到了，但我还是问，哪种？就是那种。悠悠停下来半天，才不情愿地解释说，他是个虐待狂。然后悠悠就沉默，我也沉默，犹豫着该不该问下去。后来我还是问了，那你能接受吗？我反抗了，我踢他，推他，我还叫，可我越反抗他越有劲儿，他把我摁在床上使劲打我，我们两个人打了半天。后来我累了，没劲儿了，我想就这样吧，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悠悠停了一下，不敢看我的眼睛，但是他又补充的承认。我当时想，早点完了吧，早点完了他就会给我一张卡了。我不知道他会在卡里放多少钱，但我想，既然是卡，总不会太少吧。悠悠，第一次和一个男人有性关系给你留下的记忆就很不好，对吗？悠悠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他甚至不把目光对着我。我当时就忍着，我没想到那么疼，比开始他打我还要疼。后来我哭了，疼的吗？不是。我突然一下，我也不知道怎么会突然一下，想到周月了，我就哭了。我觉得我对不起他，我再也不配他。我再也成不了他的人了。悠悠终于说到了周月，而且控制不住地变了声音。本来悠悠一直不想在我面前哭的，他一直试图用超然物外的口吻平平静静讲述他的人生， 就像讲述一个莫不相干的故事，讲述一群莫不相干的人。他似乎一直避免让这些过往的故事、过往的人物搅乱他现在貌似平静的心情。我们依然是在平淡生活的一个角落，谈到悠悠初夜的经过。那天晚上，我和悠悠分手之后，我真的难过了很久很久，几乎一夜反复思想这件事情。最令我感慨的不是悠悠为治姐姐的病而不惜卖身，也不是悠悠被一个道貌岸然的暴君摧残的痛苦，而是那个周月。如果不是我亲闻其事、亲见其人、亲睹其泪，我也许不会相信世上竟还存在着这样的爱情，一个完全称得上美貌的女孩竟会如此执着地暗恋着一位对她无动于衷的少年，只因那位少年让她14岁的时候情窦初开。这似乎太像一个古代的童话，或者像一个祖母睡前讲的故事，但我不能不相信这个故事。悠悠说，那天晚上侯局长折腾完了，自己先去洗了澡。洗完了澡，穿好了西服的侯局长又恢复了精明温和的原貌。他俯身对瘫在床上的悠悠说道，你也去洗一洗吧，我今天有点闹心，就不陪你了。说完，侯局长就离开了那间暗暗的卧房。四周很静，悠悠在床上躺了半天，让调得暗暗的灯光，让没有一丝危险的宁静包容自己，安抚自己，让自己镇定，让自己从巨大的罪恶感和卑贱感中逃脱出来，让自己从对周月的万分愧疚中解脱出来，让自己从原先头脑中那些关于贞操和男女之爱的不切实际的观念当中解放出来，从对自己身体的纯洁无瑕的骄傲当中清醒过来，然后悠悠爬起来去洗澡，动作起来，悠悠才知道自己已经是遍体鳞伤，每个部位都在隐隐作痛，热水冲在身上也有些火辣辣的。他忍着疼，让热水长久的冲淋，用浴液和肥皂一遍一遍的涂抹，仿佛如此便可洗刷一切不洁和罪过。当悠悠擦干了身子，穿好了衣服走出卧室的时候，他吓了一跳。他没想到卧室外的客厅里，暗黄的灯光下，那位沉闷寡言、弱不禁风的小老板林信成还呆呆地坐在那里。他 他用疑惑的甚至有几分吃惊的目光凝视着悠悠，悠悠也用吃惊的目光看着他，两人彼此尴尬无语。最后还是悠悠最先低声开口：“你还没走吗？”“啊，没有。”“那今天你要住在这儿吗？”“不。”“我在等着送你回去。”林信成停了一下又说：“啊，今天你也可以住在这里，这间房交了一天的房费，你可以住到明天中午12点钟。你要住吗？”“哼，你以为我喜欢这间房子吗？”林信成闷了声。客厅里有一台电视开着，但是声音低得语言不响，屏幕上跳动不定的荧光映射在林信成的脸部，让那张无血的面孔显得更加苍白消瘦。“那你现在要走吗？”“要走我自己走，你不用送我了。”悠悠自己走出了这间客房的大门，林信成默默地跟在身后。他们乘坐电梯一同下楼，在电梯里谁也没有开口。一走出电梯，林信成就把客房的钥匙递给了悠悠：“啊，你去结账吧。侯局长刚才开房压了3000块，房费只有2000多，退回来的钱都是给你的。”悠悠看着那个钥匙牌，那只是一张小卡片，和那种存钱用的卡，和侯局长刚才说的那种卡几乎是一样大小的。悠悠接了那张钥匙卡，他知道这里边也有钱，但只不过是区区几百元。这几百元难道就是他的贞操吗？悠悠的目光在那张卡上凝滞了好半天，才抖着声音问道：“账怎么结？”“我不会。”林信成又把那张卡接了过来：“那我去吧。”悠悠看着他走向服务台，看着他把那张卡递给结账员，看着结账员问了他一些话，然后又看电脑又打电话，程序似乎很复杂。终于全部手续办完了，林信成转身离开服务台，向悠悠这边走过来。悠悠看见林信成的手上拿着钱，他把钱递给悠悠的时候一句话都没有说。悠悠接了钱转身往饭店门口走去，林信成依然默默地跟在悠悠的身后，他们一前一后地出了门。出门后，林信成带着悠悠往车场走，带着悠悠上了他的车。上车后，车子还没有开，悠悠的眼泪就呼的一下子涌了出来。悠悠不想让自己哭出声，他也不想让那位小老板看见他在流泪。 但林新成还是看见了。他说：“你怎么了？”悠悠怎么了？林新成应该是知道的。他这样问，也许只是想安慰。悠悠哽咽着说：“你让我下去吧，我想自己走。我还是送你回去吧。你住在哪儿？”悠悠摇头，捂着脸擦泪，他努力让自己的泪停下来。他在心里骂自己：“他妈活该！”啊，那你要不想马上回去的话，我陪你去哪儿坐坐也行。悠悠不回答，可能是他回答不了，因为眼泪越擦越多，压抑的抽泣让悠悠说不出话来。林新成也不再问了，他把车子开动起来，把悠悠拉到了远离这个饭店的一间小酒吧里。这时候已将近午夜，酒吧开着，但是没有客人。林信成把悠悠带到靠窗的一张小桌前，并且为悠悠舀了一杯热牛奶。屋里的光线非常温暖，窗外的夜色却格外冷清。这小窗子被一片高楼大厦俯瞰，显得极其渺小玲珑。从这里可以看到被楼群挤压的一个袖珍广场，还有一些毛茸茸的小块绿地。窗外的景致很像一幅不动的油画，画面中只有建筑，没有行人。这宁静让悠悠的心终于安顿下来，让他觉得整个城市都已经睡去，除了林信成缓缓投来的目光，周围不会再有任何危险，也不会再有任何窥探。悠悠喝完了那杯热牛奶，才说出了一声谢谢你。这时候悠悠才开始抬起头朝对面的男孩看过去。悠悠自己也难以说清他为什么在乎这双病弱无神的眼睛，在乎他流出怎样的目光。也许因为他是自己的老板，也许因为他与自己同龄，也许因为林信成是第一个知道这桩丑闻的人。也许悠悠一向以为林信成或许对自己有某种好感。悠悠给人的感觉一向是很正派，很英气，不容玷污和侵犯。而今晚悠悠却扮演了一个贪财的人，一个淫荡的人，一个甘受欺负凌辱的人，一个在他面前再也不值钱，再也别装纯的贱女人。尽管那男孩的目光不是这样，他和以前一样温顺厚道，和以前一样沉默寡言。但悠悠不无恶毒地想，他也许是替他老爸在赎过，替他的公司在道歉。也许他本身就是个麻木的人，本身对女人就没有感觉，对女人没有感觉的人又怎么会在乎女人的贞操呢？也许什么都不是，只是身上和心上的创伤让悠悠变得太敏感，让悠悠变得恶毒了，让他把什么事都往坏处看。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裔出版社出版。 林信成带着悠悠来到了一个酒吧里，他给自己要了一杯葡萄酒。酒上来以后，他又问悠悠：“你要吗？”悠悠很想醉一下，但他摇了摇头。林信成看看悠悠的脸，那脸上有一处青肿了。他让酒吧的服务员为悠悠又加了一杯奶，然后关切地问悠悠：“你还疼吗？要不要去医院看一看？”悠悠又摇头说不用。两个人又彼此看了一眼，目光里都藏了些羞愧。林信成先把视线躲开了，他看窗外，然后问：“有件事我想问一下，不知道你介意吗？”悠悠看着他，没说介意不介意，但那目光里的含义里是等待着他继续问下去。刚才在车上，侯局长说要给你一张卡，他后来给了吗？什么卡？悠悠明知故问地问道。信用卡，他给了吗？没有。林信成沉默了，不再问了。悠悠说：“我这样做，你们满意了吗？”我们？对啊，你和你爸爸和你们的新城公司，你们满意了吗？侯局长不是你们公司的大客户吗？林信成眨了两下眼睛，像是在猜测悠悠话中有无讥讽。他说：“对啊，侯局长是咱们公司的大客户，咱们的药在他们那里卖得好不好，全靠他在起作用。”哼，这些大客户，你们是不是都给过钱了？你们不是有一本账吗？悠悠差点说出了“秘密小账簿”这样的话，但话到嘴边又换了词，仅仅用了一本账这样一个中性的词，这个词不那么露骨和带刺。林信成并不像悠悠预想的那种模样，甚至没有一点被揭露的尴尬和紧张，他只是淡淡的点了点头，无所谓的承认：“好像有吧，不过公司里的账我不管的。你不是在财务部工作吗？你什么时候见过我去过财务部？”“我原来不知道，在医院里药店里的那些药销路全要靠钱来铺。”悠悠为何有胆量说这些，自己当时也不清楚。 也许他那个时候突然有一种破罐破摔的心情，或者下意识地觉得眼前的这位少东百分之百的不会伤害自己。灵信成和善的脸上确实没有害人之相，他甚至并不觉得悠悠在揭信成公司的疮疤，因而他回答悠悠的语气并无多少自责。悠悠，你爱看足球吗？我爱看。悠悠冷笑了一下，哼，我不爱看，但我知道足球有黑哨，有假球，有黑裁判。你是想跟我说卖药也和球赛一样吗？也有假球，也有黑幕，这里面除了金钱没有什么是真的。林信成面色平静，语言木讷的像是在谈论别人的事情。有没有真的我说不清楚，但我知道所有的药厂都是这么干的，因为市场的规则就是这么安排的。现在的抗生素至少不下几十种，功效作用呢都差不多，谁要想自己的产品卖得好，靠钱才能使鬼推磨，谁要不这样干就只有等死了，谁也不想死。我想那些足球俱乐部也一样，他们本来都想靠踢球踢好球好好的活，但是这个世界却不让他们好好的活。你踢得好不好没什么用，人家用50000黑哨就能让你输掉500万，所以你也得给裁判钱。你给裁判钱其实只是想买公平，只是想买一个基本的生存权。只要你是个人，生存自然就是第一位的，至少对大多数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生存更重要的。就连你也一样，为了生存不也是干你不愿意干的事吗？这大概是悠悠第一次从林信成的口中听到如此完整的长篇大论，虽然上不了堂皇台面，却让悠悠无言自答。至少这番议论减轻了悠悠对信成公司的憎恶，也让他对面前这个表面单纯无知的少东家有几分刮目相看了。那天晚上，林信成一直把悠悠送到了旅馆的大门内。林信成站在门口的楼梯前，探着脑袋往下看，他不大相信地问悠悠：你就住这儿吗？也许在林信成的眼睛里，这个地方实在太脏了，但是悠悠毫无避讳地回答道：对啊，我就住在这儿，想进来坐坐吗？悠悠这样说无非是邪学，他知道这位焦公子是不会屈尊跟他钻进这种地下室的，且不说那里边的味道实在难闻，单说时间也已经是深更半夜了。没想到林信成竟然爽快地说声好吧，紧接着就率先顺着楼梯走下去，走了几步又站住回头看，他在看悠悠，悠悠还在楼梯口愣着呢。喂，你不下来吗？嗯，太晚了，你别进去了，里面很脏的。没事，我把你送下去我就走。悠悠犹豫了一下，终于从楼梯口走了下来。那好吧，那你小心点，里面竟是门槛，你别绊着。林信成点头答应着，然后悠悠在前，他在后，亦步亦趋地跟着悠悠往下走。林信成显然是第一次涉足这种贫民窟，不免东张西望四下看。那地下旅馆时至深夜也不安静，不少晚归的人还在盥洗间刷锅洗澡洗衣服， 不少房间还有人大声说笑玩纸牌，不少男人赤脚光背在走道里来回的走，不少女人看见悠悠点头打招呼，然后又好奇地看着他身后西服革履的林信成。悠悠三拐两拐，直到林信成肯定了方向，才走到自己住的那间小屋前。悠悠回头说：“啊，我到了。”随即摸钥匙要开门，钥匙刚刚插进钥匙眼，那扇门突然被人从里面拉开了。悠悠吓了一大跳，惊魂稍定，才看清拉门的原来是他的姐夫。姐夫一脸温怒，劈头就问：“你做什么去了？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啊，我和朋友有事。”悠悠说完还回头看了一眼林信成，好像是让林信成给他做证明。可是他刚刚把头转过去，脸上就挨了一巴掌。“你真是学坏了！”姐夫气急败坏的直发抖，指着悠悠责骂道：“你姐姐有病你知道不知道？你还有心和男人出去玩，你还要把男人带回来，你这样把你姐姐气死，你恨不得你姐姐死得早。”悠悠被姐夫猝不及防地扇了这一下，这一下扇得悠悠立刻愣住了，然后没等姐夫责骂完便红着脸转身跑开了。悠悠听到姐夫还在他身后骂，骂的对象已经移向了林信成。“喂，你小子要搞清楚，我小妹可是处女啊，你别玩火玩出了事儿，当心我到公安局告你去。”悠悠跑到地面上，他想哭但是没有泪。旅馆外的街道上远近都静静的没有人，也听不见来自地下的吵闹声。悠悠对那种无休无止的吵闹已经厌烦透了，他觉得自己不该生活在那里的。他在信诚公司现代化的办公室里已经坐了3个月，早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文明的人。可每天晚上他都要沿着那一节节水泥楼梯往地下走，那越走越近的潮气和臭味总是提醒着他，他不过是生活在这个地下室里的一个打工妹。他不是白领，不是小资，不是这个城市中的社会主流。在这个深深的地下室里，最让他悠然向往的还是和周月厮守的时光。在医院照顾周月的那一段幸福生活曾是那么无忧无虑，那时忧虑的只是周月的病情，但治不好病又能怎么样呢？只要能和周月长相厮守，周月病一辈子他就服侍他一辈子，这对悠悠来说没有什么不好的。只要周月对他不挑剔，只要周月对物质生活不挑剔，他们一定能过得非常快活。幻想让悠悠的双目含泪，让他听不到现实的声音。悠悠没有察觉林信成也从地下室里爬了上来，默默无言地站在了他的身后。终于林信成开口说：“那个人他喝了酒，可能喝醉了。”悠悠知道他在说姐夫，也知道他是为姐夫的粗鲁做解脱，也知道他解脱姐夫是为了安慰自己。可林信成为什么要安慰自己，悠悠却似知非知的说不清楚。悠悠没有回头，他在等待风把眼泪吹干。他后悔让自己的这位少东看到自己住在这种肮脏的地方，看到自己有这样没有文化的亲人。他知道自己今天在林信成心中的印象已经糟得无法挽回了。 悠悠说：“你走吧，对不起，让你见笑了。他是我姐夫，他只怕我学坏。”林信成的声音分明就在身后，但仿佛隔得很远很远。我知道，那你早点回家去吧，别让他们再着急了。悠悠转了身，低头从林信成的身边走过去。他没有和他打照面，甚至连谢谢也没说。悠悠回到地下室，他直接去了大姐的房间里。大姐没有睡，脸色也不好，正在听姐夫抱怨。姐夫见悠悠进屋便住了嘴。大姐先是满脸焦急地看着悠悠：“ 悠悠，你脸上怎么发青了？是不是又在外面和人打架了？” 大姐还记得悠悠和小胡子和李文海打架的事情，所以一看悠悠有伤就先责问。悠悠板着脸生硬地回答：“我自己磕的。” 哦，哎，你呀你呀，你怎么总是不小心呢？总是粗粗拉拉的像个男孩子。 悠悠，你以后别再这么晚回来了，你非要把我们急死吗？你姐夫啊，他骂你也是为了你好，你可别好人坏人分不清啊。 悠悠不说话，脸上的气色缓和了一些。 大姐也放缓了口气：“ 悠悠啊，刚才那个男的是谁呀？是不是你交了男朋友？” 悠悠把身上的钱拿出来，在这之前他还没有数过，他都不知道本来要留给周月的少女身今天到底卖了个什么价格。他把钱放在大姐的床铺上，放在大姐盖着的被子上，看着悠悠一下子拿出了几百块钱，大姐和姐夫都惊住了。姐夫先问：“ 你哪来的钱啊？”“ 哎，悠悠啊，是那个男孩给的吗？”“ 悠悠，你要有大事可不能瞒着大姐呀。”悠悠没有看大姐，因为他不敢看大姐，因为大姐的目光像母亲。悠悠抬头对姐夫说：“ 姐夫，麻烦你 明天带我大姐再看看病，再给她买些好吃的。”说完这话，他转身拉门就出了大姐的房间。悠悠出了大姐的房间，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掉。他低头往自己住的房间走，在走廊里他碰见了阿菊。阿菊正在他和德子的房门口探头探脑地往悠悠大姐的门口看。阿菊见悠悠从大姐的屋子里走了出来，见悠悠悄悄地抹眼泪，便闪身出了自己的门，压低声音问悠悠：“ 哎，怎么了？你姐夫打你了？” 他边说边看悠悠的脸，那脸上有块青肿，很是触目。 他怎么这么狠呢？他到底是为什么呀？ 悠悠不答话。他走进了自己的屋子，一屁股坐在地铺上。这个时候，悠悠才觉得浑身疼得像要散了架。这个时候，他才觉得从干完那事之后，就一直很麻木的身体里正在一跳一跳的疼。他抱着自己的两只腿， 把头埋在膝盖间。他用自言自语的声音说：我想回家去。 什么？回家去啊？ 阿菊揽着悠悠的肩膀坐了下来，一脸疑惑地问： 你是说回仙泉？ 哎呦，你别傻了，你姐夫欠了人家一屁股债啊，早把你们家的房子家具都抵光了，你早就没家了。 你回仙泉你住哪儿啊？ 别说你啊，现在连你大姐都回不去。悠悠的眼泪又掉了下来，一颗一颗的掉在双脚之间的地面上。这眼泪阿菊看不见，但他看得见悠悠微微发抖的肩。 悠悠，悠悠，怎么了？你想什么呢？你真的想家了啊？ 对，悠悠是想家了。阿菊的话让悠悠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命很苦，让他第一次知道自己无家可归了。他以前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心里总能承受的，因为悠悠总觉得他只是背井离乡在外地，一切都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他还要回到家里面去，回到那个美丽的仙泉去。仙泉还有他家的两间老房子，还有他的一个窝。但悠悠对阿菊摇摇头：我想我的朋友了，我不知道他这时候在哪儿，我真的很想很想的，我真的很想他能来看看我。 朋友？是男朋友吗？ 阿菊脸上挂出淡淡的笑。他见悠悠闷头不回答，又说： 他们说你刚才带回来一个小伙子，漂亮的都有点像女人，那是不是你的男朋友啊？ 悠悠抬头看阿菊，愣了半天才反应出他在说谁，他马上明确地摇摇头： 他怎么会是我的男朋友？ 他是我的小老板 啊。那你说那个朋友是谁啊？ 我见过吗？你没见过？准是把你甩了吧。 是北京的吗？我告诉你啊，北京的男孩都很滑头，你可别让他们把你卖了，你还帮着人家数钱呢啊。 悠悠不想再说下去，他不想说出周月的名字，也不想说周月其实也是仙泉的，说了阿菊会吃惊。悠悠往床上倒下去，他嘟囔着说：我困了。阿菊也就站了起来，拢拢头发往门口走。出门前他对悠悠说： 要我关灯吗？ 悠悠迷迷糊糊地说行，阿菊就把灯给关上。 悠悠，你要真的想朋友了，明天啊我带你去见一个老朋友。朋友还是老的好，新的全都靠不住。 因为刚刚黑了灯，悠悠什么也看不见，他能听出阿菊的声音就在门口，在黑暗中能听出他的笑模样。悠悠本想问一问那老朋友是谁呀，但周身的疲倦和睡意让他开不了口，他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便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